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09集，心意二。叶茂才有的谢景行恭维了几句，却是有些打着看在叶客和叶梅的份上攀交情的意思，这态度就有些微妙了。大梁皇室有意拉拢叶家来对付卢家，叶家在其中所处的位置关键，因此本身也一直中立着，并未表态。按理来说，叶梅姐弟二人回来叶家，叶家反倒是更有底气和卢家抗衡，自然也没有必要委曲求全地臣服皇权之下。眼下这态度倒是透露出一些要站在永乐帝这边的意思了。毕竟瑞亲王府和永乐帝关系极近，讨好了瑞亲王府也无异于就是向永乐帝表了忠诚。沈妙的一颗心渐渐沉了下去，这自然不是他所乐见其成的。一旦叶家真的占了永乐帝那一头，他要是在背后扳倒叶家，就是捡了永乐帝的助力。别说是永乐帝，只怕谢景行也是不愿的。但若是要他和害死自己儿女的凶手成为同盟，这辈子也就脱不开恶心这两个字了。不过谢景行的态度却是耐人寻味的。叶茂才的话他漫不经心地听，不咸不淡地答，恰到好处地避开了需要表明态度的问题，不上不下，不清不楚，把个叶茂才耍得团团转。叶茂才和叶夫人两人一齐上阵，说了许久，似乎是什么事都说了，罢了一回想，好像谢景行又什么态度都没有透露。这叶家向皇家示好，皇家不说是立刻感激涕零，也要礼尚往来的。可是眼下谢景行的态度仿佛是看戏一般，懒懒散散，不甚上心，甚至叫人心中怀疑他是否听懂了叶茂才话中的暗示。叶茂才夫妇心中就有些着急了，再看谢景行就换了个眼色。都说这大梁瑞王滑不溜秋，却棘手得很，更是滴水不漏。今日这么实打实的接近，下了朝堂之外，还是让人捉摸不透。这样的态度，让叶茂才夫妇生不起气来，也没有道理放心。本来想要端着架子的，到最后却不知是被谁端了架子，被谢景行占了上风。不知不觉就被谢景行牵着鼻子走了。沈妙也对谢景行的态度有些意外，转念一想，叶家突然示好，本来也就事有蹊跷，谢景行亦不是那么没有头脑之人，自然是要调查清楚的。不过这倒是让他松了口气，只要谢景行没有明确地对叶家表示出好感，或者说对叶梅姐弟因为有了救命之恩就格外另眼相看，他就心中平静多了。到最后却是谁也没有说服谁，叶茂才似乎是第一次遇着谢景行这样的不软不硬的钉子，眼见着天色都要晚了，也没有瞧着谢景行表示出一个明确的态度，晓得今日这趟算是白来了，多留也无益。不过自家的意思算是传到了，就要带着叶梅和叶客起身告辞。谢景行就吩咐堂叔去送人，就要出正厅的时候，叶夫人却似乎想到了什么，回头问道， 再过几日就是瑞王殿下的生辰了吧？ 沈妙一愣，谢景行的生辰他是不知道的，之前在明旗那个定然不是真的，至于大梁这头他也没有听谢景行说起过。叶夫人却眼尖，瞧见沈妙微微意外的模样，笑问道， 怎么瞧着亲王妃好似不晓得的模样？ 叶梅和叶客也停下脚步，叶梅更是看向沈庙，目光有些微妙。做妻子的不晓得丈夫的生辰，反而从外人嘴里说出来，这夫妻之间倒也奇怪。谢景行坐在厅中喝茶，好似没有听到叶夫人的话一般。沈庙微微一笑，淡淡道，叶夫人可还记得叶小姐和叶少爷的生辰？叶夫人疑惑， 这 错过了十几年，叶夫人还是先想想如何补偿叶小姐和叶公子的生辰吧。沈庙才不给他说话的机会，笑道，这言外之意便是管好你自家事再来操心别家，也别吃饱了撑的。这般不留情面地打了叶夫人的脸面，叶夫人脸色也不大好看了，叶茂才似乎有些尴尬。叶梅却是拉着叶客又同沈庙行了个礼，才匆匆告辞。看着他们一行人离开的背影，沈庙却是深深吸了口气。叶梅这对姐弟终究还是成功了，在他下手之前，终于让叶家成功地庇护到了他们。从今往后，要打压叶梅和叶客，首先就要对付叶家，这可比单单的暗杀一对姐弟要难得多呀。尤其是这其中还掺杂了大梁皇室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，牵一发而动全身，反是更难，真叫人不甘心不高兴啊。他想着，犹豫了一下，又回过头去看谢锦行，想着昨日到底是他一时气上心头，因着婉瑜和傅明的关系而迁怒于他，今日他既没有对李梅姐弟而特别相待，想来是理智的，或许他们应该认真地谈一谈，这些日子他表现得的确是太糟糕了些。可是才刚回头，就见谢景行面无表情地站起身，目不斜视地从他身边经过，倒像是一个陌生人的模样，一句话也没有说。沈庙的那一句我有话跟你说就憋在了喉咙里，半晌也咽不下去了。身后的谷雨和惊蛰见状面面相觑，两人知道沈庙和谢锦行这些日子都在冷战，这做主子的不好，下人自然也不会开心。不过方才沈庙明明就是有要和好的意思，谢锦行这般冷淡只怕是伤了自家姑娘的心了。惊蛰和谷雨跟了沈庙这么多年，尤其是近两年来，更是摸清了沈庙的性子，自尊心是极强的。谢景行这样，沈庙便是有要求和的意思，也不会主动求和的了。惊蛰低声道， 这下可糟了，再这样下去，才刚嫁过来，日后可怎么过呢？ 谷雨也沉吟道， 得想想办法。 沈庙回到屋中，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，谢景行那对待陌生人一样的态度实在是糟心极了。他自个儿在明启也是做了皇后多年的，除了当初因着傅明和婉瑜要对傅修仪讨好求宠，对旁人倒也没有服过软。他性子要强，否则也不会和梅夫人斗了这么多年。谢锦行如今这副态度，让他好好与对方谈一谈的念头都淡了。他们二人都是死脑筋，只是谢锦行平日里不屑与人相争，而他本身掩藏得好，于是当他们一起命上的时候，几乎就是惨不忍睹了。正想着，外头有人叩门，推门进来的却是八角。八角笑盈盈地将一碟子糕点放在沈庙的桌上，笑道， 这是小厨房里新做的点心，特意按照明启那头的口味做的，夫人且尝一尝合不合口味。 因着沈庙和谢景行冷战，这府中的下人们也是小心谨慎。莫雨君那头的人自然是要偏帮着自己的主子，就像惊蛰和谷雨定然是站在沈庙这一头一样。八角和茴香也早已回去了， 没想到八角这会儿还会来，只怕是醉翁之意不在酒。沈妙看着他说，你有话要对我说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